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八章，胖夫人逃跑，第二十四集。 可是哈利没有返回公共休息室，他爬了一段楼梯，心里隐约想着要去猫头鹰棚屋看看海德威。他正走在另一条走廊上时，从一个房间里传出一个声音： 哈利。 哈利折回身来看是谁在说话，遇到了在办公室门口张望的卢平教授。 你在做什么呢？ 卢平问，语气跟费尔奇完全不同。 罗恩和赫敏呢？ 在霍格莫德。 哈利说，努力让自己的口气显得随意些。 啊， 卢平说，打量了哈利一会儿。 你干嘛不进来？我刚收到一个格林迪诺，准备下节课用。 一个什么？ 哈利问。他跟着卢平走进办公室，墙角立着一只很大的水箱，一个令人恶心的长着尖尖犄角的绿色怪物把脸贴在玻璃上，一边做着各种怪象，一边不停地伸屈着瘦瘦长长的手指。 水怪？ 卢平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格林迪洛说道。 对付他不应该有什么困难，尤其是在对付过卡巴之后，诀窍是要挣脱他的手。你注意到他的手指长得出奇吗？很有力气，但是松脆易碎。 格林迪洛滋了滋他的绿牙齿，然后把自己埋在了水箱角落里一堆纠结的水草中。 喝杯茶吧。 卢平说，左右张望着找他的茶壶。 我刚才正想泡一壶茶呢。 好吧。 哈利局促不安地说。卢平用魔杖敲了敲茶壶，壶嘴里突然喷出一股蒸汽。 坐下吧。 卢平说，一边打开一个灰扑扑的罐子。 我恐怕只有茶叶包，不过我相信你已经受够了茶叶吧。 哈利看着卢平，卢平眼里闪着诙谐的光。 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哈利问。 麦格教授告诉我的。 卢平说着递给哈利一杯茶，杯子上有个缺口。 你并不担心是吗？ 是的， 哈利说。他很想把在木兰花新月街看到那条狗的事告诉卢平，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他不愿意卢平把他想成一个胆小鬼，特别是卢平似乎已经认为他没有能力对付伯格特了，大概是他的一些想法在脸上有所表现。只听卢平问道， 你有什么烦心的事吗，哈利？ 没有。 哈利没说实话，他喝了点茶，注视着格林迪洛冲他挥舞一只拳头。 有。 他突然说道，把茶杯放在卢平的书桌上。 你还记得我们对付伯格特的那天吗？ 记得。 卢平慢悠悠地说。 你为什么不让我对付他？ 哈利突兀地问。卢平扬起眉毛。 我认为那是明摆着的呀，哈利。 卢平的口气有些惊讶。哈利本以为卢平会否认这件事，听了这话很是吃惊。 为什么？ 他又问了一遍。 是这样， 卢平微微蹙起眉头说道， 我想当然地认为，如果让伯格特面对你，他会变成伏地魔的形象。 哈利怔住了，他没有料到卢平会这样回答，而且卢平竟然说出了伏地魔的名字。除了他自己，哈利只听见邓布利多教授大声说过这个名字。 显然我错了。 卢平仍然皱着眉头对哈利说道， 但当时我认为不应该让伏地魔在教工休息室里显形，我想这会把别人吓坏的。 我确实先想到了伏地魔， 哈利坦诚地说， 可是后来我想起了那些摄魂怪。 我明白了， 卢平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挺不寻常的。 看到哈利脸上惊讶的神情，他微微笑了笑。 这就说明你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很有智慧，哈利。 哈利不知道如何作答，便又喝了几口茶。 这么说，你一直以为我不相信你有能力对付博格特？ 卢平敏锐地问。 这个，是啊。 哈利说，突然觉得开心多了。 卢平教授，你知道那些摄魂怪？ 有人敲门，打断了他的话。 进来！ 卢平大声说。门开了，斯内普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微微冒烟的高脚酒杯。看见哈利，他停住脚步，一双黑眼睛眯了起来。 啊，西弗勒斯。 卢平微笑着说。 非常感谢，你把它放在桌子上好吗？ 斯内普放下冒烟的酒杯，目光来回打量着哈利和卢平。 我在给哈利看我的格林迪洛。 卢平心情愉快地指着水箱说道。 真有意思。 斯内普看也不看地说。 你应该马上把它喝掉，卢平。 好的好的，我会喝的。 卢平说。 我熬了满满一锅。 斯内普继续说。 怕你还需要。 我大概明天还应该再喝一些。非常感谢，西弗勒斯。 不必客气。 斯内普说。但眼里的神情是哈利不喜欢的。他面无笑容，十分警惕地退出了房间。哈利好奇地看着高脚酒杯，卢平笑了。 斯内普教授好意为我熬制了一种药剂。 他说。 我对制药不大在行，而这种药又特别复杂。 他端起酒杯，闻了闻。 真可惜。掐了糖就不管用了。 说完他啜了一口，打了个哆嗦。 为什么？ 哈利想问个明白。卢平看着他，回答了他没有说完的问题。 我一直感到有点不舒服。 卢平说。 只有这种药能管用。我运气真好，跟斯内普教授在一起工作。能够调制这种药的巫师可不多呀。 卢平教授又啜了一口，哈利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他手里的酒杯打掉。 斯内普教授对黑魔法很感兴趣。 他冒冒失失地说了一句。 啊，真的吗？ 卢平说，似乎只是略感好奇。他又喝了一大口药。 有人认为。 哈利迟疑了一下，然后不顾一切地说了下去。 有人认为为了得到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教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卢平喝光了酒杯里的药，做了个苦脸。 真难喝。 他说。 好了哈利，我要接着工作了，待会儿宴会上见。 好的。 哈利说着放下了空茶杯，那只喝空了的高脚酒杯仍在冒烟。 给， 罗恩说， 我们能拿多少就拿了多少。 一大堆五颜六色的糖果阵雨一样落在哈利的腿上。天已擦黑，罗恩和赫敏刚刚走进公共休息室，脸蛋儿被寒风吹得红扑扑的，看上去他们玩得别提多开心了。 谢谢。 哈利说着拿起一包胡椒小顽童。 霍格莫德怎么样？你们去了哪儿？ 听他们的口气好像哪儿都去了。德维斯班斯店、魔法设备店、佐科笑话店，还进三把扫帚喝了热腾腾的黄油啤酒，此外还去了许多别的地方。 邮局，哈利，有差不多200只猫头鹰都蹲在架子上，都标着颜色代码， 就看你想让你的信走多快了。 蜂蜜公爵推出了一种新的乳汁软糖，还让我们免费尝了几块，这里就有，看。 我们好像看见了一个吃人妖，真的，三把扫帚里什么货色都有。 唉，真希望能给你带一些黄油啤酒啊，确实让你感到全身热乎乎的。 你做什么了？ 赫敏显得很担忧地问。 你做了什么功课没有？ 没有。 哈利说。 卢平在他的办公室里请我喝茶，后来斯内普进去了。 他把高脚酒杯的事告诉了他们。罗恩的嘴一下子张大了。 卢平喝了？ 他吃惊地问。 他疯了吗？ 赫敏看了看表。 我们得下去了，知道吗？再过五分钟宴会就要开始了。 他们匆匆爬出肖像洞口，汇入人群，一边仍在谈论着斯内普。 可是如果他，你知道的。 赫敏压低声音，不安地扫了一眼周围。 如果他想要毒死卢平，是不会当着哈利的面这么做的。 是啊，大概吧。 哈利说。他们到了门厅，往礼堂走去。礼堂里装饰着成百上千个点着蜡烛的南瓜，一大群飞来飞去的活蝙蝠，还有许多燃着火苗的橘黄色横幅，它们像色彩斑斓的水蛇一样，在酝酿着风暴的天花板上懒洋洋地飘荡。食物美味极了，就连肚子里已经塞满蜂蜜公爵糖果的罗恩和赫敏也每样都添了一份。哈利不住地去看教工餐桌，卢平教授看上去很快乐，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正跟小个子魔咒课老师弗利维教授聊得起劲儿。哈利的目光扫过教工餐桌，落在斯内普的座位上。难道是他的幻觉吗？他觉得斯内普的眼睛在频频瞥向卢平，次数多得不正常。宴会的结尾是霍格沃茨幽灵们表演的节目，他们纷纷从墙壁和桌子里窜出来，组成各种阵型表演滑行。格兰芬多的差点没头的尼克把他的砍头经历又重演了一遍，大获成功。这个晚上过得太愉快了，就连离开礼堂时，马尔福隔着人群冲哈利大喊： 波特，摄魂怪向你问好啊！ 也没有影响哈利的好心情。哈利、罗恩和赫敏跟着格兰芬多的其他同学顺着平常的路线往格兰芬多塔楼走去，可是走到通向胖夫人肖像的那条走廊时，却发现那里挤满了学生。 为什么都不进去？ 罗恩好奇地说。哈利越过前面同学的头顶望去，肖像洞口似乎是关着的。 劳驾，让我过去。 传来了破息的声音，他煞有介事地匆匆穿过人群。 为什么都堵在这儿？你们不可能都忘记口令了吧？对不起，我是学生会主席。 突然，人群安静下来，从前排开始，似乎有一股寒意顺着走廊蔓延。他们听见珀西用一种变得尖利的声音说道： 谁去叫一下邓布利多教授？快！ 人们纷纷转过脑袋，站在后面的人踮起了脚尖。 出什么事了？ 刚走过来的金妮问道。接着邓布利多教授出现了，他快步朝肖像走去，格兰芬多的同学挤作一团让他通过，哈利、罗恩和赫敏凑过去看是怎么回事。 啊，天哪！ 赫敏惊叫一声，一把抓住了哈利的胳膊。胖夫人从他的肖像上消失了，肖像被狠狠砍过，画布碎片散落在地板上，还有一大块画布干脆被撕走了。邓布利多迅速扫了一眼被毁坏的肖像，转过身来，目光凝重，看着快步朝他走来的麦格教授、卢平和斯内普。 我们需要找到他， 邓布利多说。 麦格教授，请立刻去找菲尔奇先生，叫他搜查城堡里的每一幅画，寻找胖夫人。 祝你好运！ 一个声音咯咯地笑着说。 是专爱搞恶作剧的皮皮鬼。他在众人头顶上跳来跳去，看到这不幸和烦恼的场面，他像平常一样欢天喜地。 你说什么，皮皮鬼？ 邓布利多心平气和地问。皮皮鬼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一些，他可不敢嘲笑邓布利多。他换了一种谄媚讨好的口吻，却并不比刚才的咯咯怪笑好听多少。 他太难为情了，校长大人，不愿被人看见。哎，惨得一塌糊涂。看见他跑过五楼的那幅风景画，先生，躲在树丛里，哭得别提多伤心了。 他快活地说：“ 哎呀，可怜的人呐！” 他又假心假意地补了一句：“ 他有没有说是谁干的？” 邓布利多轻声问道。 啊，说了，就是盆儿。 皮皮鬼说，那神情就像怀里抱着一个大炸弹。 你瞧，胖夫人不肯放他进来，他很生气。 皮皮鬼忽地翻了个跟头，从两条腿中间朝邓布利多咧着嘴笑。 他的脾气可真吓人，那个小天狼星。